第58集，百花香。 百花香的老板将顾元白和薛远带到了和亲王隔壁的房间里。大恒朝的官员禁止出入风月场所，顾元白自然不能明知故犯。他让老板挑了条人最少的路，给够了银子，让他安安静静地进来，再安安静静地出去。这里的房间并不是很大，装饰的风俗而轻佻。顾元白站在中央环视了一圈，觉得处处不符合他的审美。和亲王就在房间左侧，而在房间靠左边墙壁的正是一方白纱廉价的木床。百花香的老板将床尾的柜子给挪到了一旁，柜子之后就是一个木扇，扇上有几处镂空的地方，正好可以供房中的人透过那镂空的地方看到对面房间的情况。老板笑着解释， 尊客可别误会，这东西就是为了透气用的，早晚熏香时将柜子挪开，各方的香气那就都通了。 顾元白颔首，让老板退了出去。等房门关上之后，他才撩起衣袍，潇洒地坐在了木扇之前。薛远悠悠地在他身后坐下，想起小皇帝的娇弱，眼神一低，往他身下看了一眼。 冷吗？ 给朕闭嘴。 隔壁的房中，和亲王正坐在桌旁，他身边的小厮在低声说着话，不久就有人敲响了房门，进来了几个百花香里的男人。顾元白看了一眼，眉目舒得一紧。 和亲王真的好南风。 那几个男人背对着顾元白的方向排着队，如同选妃一般。和亲王被挡在了这些人之后，看不清神色如何。若是顾元白记得没错，和亲王并不是这类人，还特别厌恶京城之中沉迷酒色的风气。顾元白静静地等了一会儿，就听见房中的小厮说道， 转过身去。 这群人转过身，正脸朝着墙，正好让顾元白看清他们的长相。他们脸上干干净净，清秀的面孔之中还有几个称得上是貌美的， 都很美。 薛远闻言看了他一眼，顾元白敏锐地回头眯起了眼。 怎么，薛侍卫有话要说？ 不敢。圣上说的都对，一个这么好看的人说这些人美，可真他娘。 顾元白转过头继续看着隔壁，这一细看，顾元白就从人群之中看到了和亲王的表情。和亲王的表情很不对劲儿，既有压制不住的嫌恶，又有深沉的压抑。他目光沉沉地看着这些站在面前的人，看得出来心情并不是很好。顾元白若有所思，他想了一会儿，起身说道， 不看了，关上吧。 薛远也跟着起身，正要挪动柜子，窗外一阵风吹来，裹挟着院内的香气袭向了屋子。顾元白被这阵粗糙的香气给呛到了，他撑着衣柜开始剧烈的咳嗽。小皇帝咳嗽的架势太吓人，薛远转瞬之间想起那日他咳了自己一身血的画面，脸色瞬息一变，上前伸手一把将小皇帝拉了起来。 滚！ 又是一长串剧烈的咳嗽。 闭嘴，给老子老实待着。 他将顾元白放在了床上，又去找毛巾和水。大高个的黑影在房中来回走动，带起的一阵阵风还夹杂着冲鼻的香气。顾元白咳得难受，断断续续地说， 香味，香味。 薛远大步上前将窗户给合上，又看了看床，拿着湿透了的金帕上床之后，将床帐也给放了下来。床上昏昏暗暗的，香味总算被隔绝了一些。顾元白握着床架撑着没倒下去，这具身体被娇养惯了，举国上下最精细的照顾，用的香料都是顶好的香料，现在闻到这种劣质又刺激的香味，弄得顾元白鼻子里只剩下百花香里的味道。 活到现在不容易啊。 薛远把顾元白揽在怀里，让他躺在自己胸前，拿着毛巾给他擦脸。顾元白闷声咳嗽着，单薄的胸膛不断起起伏伏，在这沉闷狭小的空间里，他这样的虚弱咳嗽让人觉得他下一刻就会死了一样。薛远猛地压下眉，阴翳地用被子包起了小皇帝，他抱着人沉着脸踏出了房门。外头各式各样的尊客和小厮朝着薛远望过来，顾元白还在被子里咳嗽，声响透过被子之后变得沉闷，洁白的被褥随着咳嗽而微微颤动着，被子前头还有几缕黑发垂下，只这几缕黑发一层被子就让人想入非非。被子颤抖，岂不是美人在害怕？一个公子哥走向前，挡在了薛远前面，特意往被子上看了一眼，义正言辞地说道： 这位公子不想跟你走，你怎么还能把人卷在被子里强行带走呢？ 是啊，这儿不兴强迫，强迫也不是君子所为。 滚！ 富家公子哥被骂得涨红了脸，正要再说时，薛远没了耐心，直接抬起一脚踹上了公子哥，阴气煞煞地往外走。屋子里的人都被他吓住了，被他踹了一脚的公子哥已经晕倒在一边。薛远的步子越走越快，脸色很不好看。 他娘的，小皇帝闻不了香味还往里面钻什么？自己不知道自己弱得跟个什么似的吗？ 很快，薛远就阴着脸走出了院门。巷子口的街道外侧都是人，薛远抱着小皇帝往巷子深处走，踹了几只野狗才寻了处没有味道的地方。被褥散开，顾元白隔着被子靠在墙面上，他鼻腔里还有那些古怪浓郁的香味，力气都被耗光了，就只有低咳。他的声音低低的，肩膀晃个不停，孱弱的像是生命迹象也在流逝一样。小皇帝弯着腰，发白的手指攥着自己身上的衣服，只能这样勉强站着，身边没有东西去支撑。薛远静静地看了他一会儿，眉峰耸起，嘴角下压，往前一步挨着小皇帝，然后将小皇帝发白的手放在了自己胸前，让他攥着自己的衣服。 逞个屁强，靠吧。 百花香的院子里，和亲王正在挑选人的时候，忽然听到了隔壁传来的咳嗽声，他心中猛地一跳，瞬间站了起来，胸腔之内砰砰乱跳，又是惊慌又是不安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冷静下来，对小厮说道： 去隔壁看看，房里有什么人。 小厮前去看了，回来时一脸为难： 爷，隔壁没人。 没人？ 和亲王不知是什么心情，他愣愣地坐下来，面色沉沉地看着一排在他面前的一队人，也没了挑人的兴致，径自坐了一会儿，突然起身走出了门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